喜今日赤诚既定，珠联璧合，恐他年白头永偕，贵妇兰心。 周回说的老家是山东何家的云寨，就像季童所说，这么多年过去变化太大，就连周回都绕了许久，幸运的是他还是找到了那座山，还有那条上山的密道，不同的是瀑布没了。再次踏上这条山路，季童难以形容此刻的心情，恍若时光倒退了百年，回到那个奋不顾身来找他的时候，可迎来的却是尸骨遍野。他轻吸了一口气，心里憋闷得厉害。山上绿草如茵，像个与世隔绝的秘境，无人造访。虽然没被开发过，不过从前破败的建筑已然消失，唯剩几个矮矮的坏石桩在。季童忽然看到一棵大樟树，他猛拽周回的袖子，你看。周回也看到了他，牵着季童一道上前。我记得这棵树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，还爬过。 周回握住树枝，想摘下片树叶收藏，刚捏住叶根又松了手，还是没舍得摘它。他抚摸着枝干，轻声对他说， 没想到你还在。 我记得寨边很多树都被烧死了，他居然活了下来。 自然和生命都很伟大。 话落，他牵住季童的手往西边去，用手指量了好久，忽然找出一根树枝折断，在地上刨坑。你藏了什么？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 季童也找根树枝帮他一起挖，不一会儿掘到个硬邦邦的东西。周回将泥土拨开，把里头的小坛子取出来。酒？ 嗯， 上百年的酒啊。 来尝尝。 等等，不行，你未成年不许喝。我的。 我在上周已经成年了。 刚成年不能喝。周回捉住他的手，将人拽过来就按到身下。干嘛？ 干你。 土匪。 哎。 季童没有挣扎，也并不排斥这种感觉，这让他想起他们的初次，也是这样的画面，不过那时候天要蓝了许多。就在他刚有感觉的时候，周回起身离开。 祖坟在呢，下山再说。 周回抱着酒坛子牵着季童往另一个方向走，走着走着他突然停脚，季童撞到他手臂上，刚要问怎么了，就见他弯腰将前面的深草往两边拨了拨，露出一块墓碑来。季童当时心脏控制不住地狂跳起来， 这块碑居然还在。 周回蹲下身，抽出张纸将它擦了擦，上面的字显露出来。季童尴尬地立在他的背后，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用刀刻出的字，和风之墓，左下方是几个小字，七晚之力。周回将他拽蹲下来，笑着看他。 七晚之七。 季童扭过脸去，周回又把他掰了回来。 老婆晚之。 过去的事了，你不要说。 这里面埋了什么呀？ 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 真的？ 你不信挖开看看。 信。 要不要把它带走，留个纪念？ 就让它在这里守护后面的亡灵吧。 当年我把尸骨都拖进遮风挡雨的地方了，也算有块安息之地。 我知道， 后来我回来把他们一一卖了，现在他们都睡在这里。 周回朝远处看过去，季童也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只见前方一片旺盛的草地，零星开了几片白色的花。 不知道是谁，坟头也都没了。爹和大哥也在这里吧？唉。 周回深叹口气，回想着在这里十七年断断续续的记忆，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朋友、亲人，隔的不仅是一世。周回忽然跪了下去，季童并没有过分惊讶，跟着他跪下，同他一起磕头。良久，周回请他起来。 走吧。 嗯。下山的途中，周回始终沉默。半山上，季童抱着他的胳膊晃了晃，周回看过来。季童对他笑，周回也笑起来，搂住他的肩。 下面想去哪里啊？ 去骑马，草原。 嗯，走。 他们走走停停，去草原的一路，经过许多漂亮的地方，比如一片花海。季童爱上了拍照，可他的高度拍不出花海的壮阔。周回因此意识到该买一个航拍机，可临时又没地方买，他干脆让季童骑在自己的脖子上。季童举着手机稳稳地坐着，他没有拍照，打开了视频录制，一直对着周回的脑袋拍，底下的男孩毫无察觉。 好看吗？ 好看啊。 让我看看。 还没拍好呢。 季童缓缓放下手，手机直对着他的脸。周回看着屏幕上的自己傻笑起来，他边说边抱紧季童的腿。 嘿，你偷拍我呀？别拍了，抓稳了带你飞。 季童单手抱住他的脖子，刚靠近，周回快速跑了起来。季童吓得放下手机，双手紧环着他。 啊，慢一点，要掉下来了。啊啊，何峰，慢一点。